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德， 我系每日。 今日系8月28号，2023年。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就啱好咗讲 Andy Summer 2023啦。咁就一个正常嘅 Andy Summer。不过开始之前，我讲咗啲附文先啦。首先就系阿刀柄嘅创公司之一 John Warlock 就过世。佢嘅直接形容佢就系咩 ？PDF 支付。 嗯，想讲少少当年嘢啦。当年咧，好记得啊，佢出呢个格式嗰阵时咧，以前咧，如果系 work 之间咧，去交换文件或者系 PPT 嗰啲之类咧，好容易咧，我呢边睇又好正常，最全台你嗰边就走晒位。咁所以佢后屘就有一个好伟大嘅发明，叫做 PDF， 基本上就系所见即所得。我见到系咁嘅样，我编成 PDF 之后，你嗰度见到都一定系咁嘅样嘅，即系佢唔会有咗。 而好长一段时间咧 ，PDF 喺 Windows 里面咧，你系俾钱先买到嘅。即系你要做一个 PDF 啊，你俾钱嘅 制作 、啊、但系咧喺咩里面呢 save 就得啦。 后屘我唔记得几时开始，佢就已经变咗做从大佢作好似一个虚拟影印机咁样。因为其实佢个原理的确系有几分相似啊，就系打印一张虚拟嘅纸上面，所以佢其他嘢系唔会再喐噶啦。咁当然佢嘅仲可以修改啊，成嘅嘢咁变成都几一个几方便嘅格式。当年咧系讲紧咧，有人都话，你如果呢个格式系好好用，但系如果佢流行起嚟，咁如果 Adobe 后屘突然间话要收钱，咁你点算啊？有啲咁嘅声音啊，即系意思唔系话你改或者写啊，而系连读取都要收钱咁样，点佢可以反口噶嘛？佢话俾 remit 俾你啫嘛，即系商家承诺唔系承诺嚟噶嘛，佢唔系白纸黑字签咗话永久免费噶嘛。咁啊，姑且去到佢钉仓为止嘅，而家今时今日都仲系免费啦，咁样。 而家你我唔知道 Windows 点啊，但系 Mac 就好耐之前就已经系啦。不论系制作或者阅读都系唔使钱嘅，而且佢内建嘅，即系 Mac 嘅话，你只要揿日列印，跟住而家 save PDF 就得噶啦。 因为调翻转讲咧，就如果讲 Adobe 嘅话咧，其实好多而家大家好熟悉嘅嘢咧，其实都唔系 Adobe 发明嘅。即系佢点解个产品线佢全家通咁鬼混乱咧？就因为佢到而家都未整合翻晒佢全部啲嘢，即系一收一间公司就收嗰啲 software 翻嚟，收过嚟佢统嘢度，所以咧就佢最重要嗰样其实真系 PDF， 反而其他大家可能用开用惯嗰啲 software 啦，其实唔系佢做嘅。 咪应该咁讲，其他嘅嘢就 Photoshop 啦、Illustrator 嗰啲咧，你要揾到其他嘅格式去取代佢，但系 PDF 唔好。因为我严格嚟讲算开放啦，即系虽然我唔知佢会唔会有日收钱，但至少而家系嚟讲佢算开放嘅。 系咯，都咩话廿年咯，其实差唔多廿年。我印象中呢、这个争拗系2000年初嗰阵时讲嘅， 大家已经唔记得咗啦。 而家都2003年啦，咁而家都冇人会有请我回事啦。好啦，咁就咁样啦。我谂大家都用过，受惠于佢嘅咁样咯。 系咯，我都唔知几多 PDF。好啦，跟住咧就一阵另一副文就系、是、动画美术监督就山本23就过世，好似70岁。 我呢个亦都系咯，我相信大家应该见过佢啲画，虽然未必听过佢个名，即系如果唔系一啲好研究呢啲制作人嘅咧，真系未必听过佢个名嘅。但系佢作嘅话，你一定话噶。 简单讲，佢系宫崎骏嘅班底之一嚟嘅，天空之城就系佢负责嘅。 比较早期嘅吉卜力嘅班底啦，佢后屘就自由职 大咗咯， 自由职咁啊，又有其他都有做嘅。咁啊，所谓嘅宫崎骏接班人，唔知使唔使加引号啦。阿新海诚嘅《天气之子》其实有混佢嘅，即系因为嗰阵时有讲到嘅，因为咧三本二三最出名、最独特嘅地方就系佢画云嘅地方度。咁《天气之子》大家都知佢个主题啦，讲我真系都要讲落雨啊嗰类嘢啊嘛，所以云嘅表现就好重要啦，所以佢就特登揾埋阿三本二三嚟嘅咁样咯，咁啊。 好，咁一单就算系有惊无险咧。咁井上阿 Jimmy 即系唱《天空之城》主题曲嗰位歌手，咁咧突然间就脑出血，就入咗医院做紧急手术，就好在就冇生命危险。 应该就我哋叫咧，就会通常会叫中风嘅。咁唔一定完全一样噶，不过就佢应该就唔大问题。因为如果你某啲地方出咗血，咁基本上两样嘢，第一你抽走咗嗰、那个出血部分，即系止咗血，咁基本上咧佢会自己嗰个血管会自己再生翻，同中风就有少少唔同。 中风塞咗嘛，但系血出血就即系叫做。我唔知边个严重啦，因为我唔读医学， 中風嚴重好多，中風嚴重，因為通常咧中風係去到影響你身體機能嗰下咧，你先會知道嘅，所以通常咧就會有啲阻滯嘅。咁但係如果係急性腦出血咧，呢一次嘅， 只要搞一次得噶啦。 嚇，只要搞一次咁，通常嘅阻嘅影響就比較少嘅。因為中風嘅話咧，你我諗你一年半載嘅復健都走唔甩噶啦。 係啦，如果冇事嘅話，我仲係。 系啊，咁 咪就呢个唔讲啦，呢个就因为我自己屋企人都系咁样嘅。 吓，因为佢本身都唔系好后生嘅，即系咁啊，所以都有经验。 58咋，好后生噶，58。虽然我成日吐槽人哋用呢个例子唔啱，但系人60岁嗰个仲可以揸飞机、揸电单车、跳太远嘅。 我因为我攞嘅基准系以脑出血或者中风嚟计嘅，因为40岁打下先叫做比较安全少少嘅啫，即系40岁打上嗰啲咧。都是可以致命的，所以他真的算好彩的啫，咁样啦。 好啦，跟住呢有一单其实演出个人都差不多要年纪噶啦，咁就系今年 Alison 啦，因为我开始都讲啦，咁咧第二日就突有惊喜surprise 嘅嘉宾就是 TM Network， 咁就系唱Get Round。呢个咧系之前冇人知道嘅神秘嘉宾嚟嘅，咁今年《Sitting Tower》剧场版啦，《天使之旅》啦，咁佢就。三人全齐就喺 Any Summa 第一次出现嘅佢，我可能都系唯一一次。 应该就系 吓咁啊，佬小失节追嚟 T 嚟奇都西塔埋唱歌，大佬平时边有可能啊？ 应该就系为剧场版嗰度做晒嘅之类噶啦。 系啊，咁就叫 get 咁就 get 包退群啦。咁啲人话睇完演唱会之后就可以好啦。咁跟住咧就另一单新闻就系 Eagles 啊，简单就系最冠而走红嘅一个。音乐组合， 唔系走红，理论上系为咗佢而成立，但系因为红咗，所以就唔收埋啦，咁继续活动。 咁之后亦都有几套嘅，例如甲铁城啊，咁样佢都有佢嘅参与制作嘅音乐，咁就宣布结束活动。我对佢就唔系太有感觉嘅，我麻麻地中意呢只 style 嘅音乐。 主要系即系对我嚟讲主要唔系唱嗰、那个，而系作曲作词嗰位。咁基本上咧就系、是、即系呢个点讲啊，作曲界渣男嚟。 我唔中意，我唔系好中意佢嗰只迷幻咧，因为音乐唔好熟啊。迷幻嗰只 style 我唔好中。 呢个电视音乐，佢 迷幻摇滚 啊，点讲啊？我觉得佢人品比较大问题。 我唔系人品，我冇兴趣反应，但系我只系唔系好中意呢种迷幻摇滚 feel 嘅。 唔系，主要系讲紧咧，佢啲拍档咧，佢啲 partner 咧，好似走马灯咁换嚟换去嘅，你唔觉嘅咩？ 理佢啊，我句啊，反正啲女就佢唔食都唔会我食噶啦。 你个食唔食我又唔系 好care 佢，但系佢成日换嚟换去嗰下啊嘛，即系不过就都佢差唔多呢个本来就已经系期间限定嘅嘢咯，都期间限定咗12年啦，2011年噶嘛，最后皇冠系即系都期间限定咗12年啦，咁啊俾佢去啦你咁样啦。 好啦，咁咧跟住就系啲新动画嘅资料啦。首先以电竞做题材动画，《我们的羽色协议》就10月播啦。 虽然佢系原创动画啦，不过有啲有露足嘅，咁佢个作者就系之前啊咩刮掉胡子检讨女高中生，哇个名好鸠咗俗，个内容都好 一听就知俗咯。呢啲系一听嘅位又唔想睇嗰种 爽片咯，基本嗱咁啊，唔系你如果你中意睇爽片嘅话，其实 O K 嘅，好认真，即系以爽片嚟讲佢 O K 嘅，即系又唔系嗰啲龙傲天嗰类，即系咁样其实 OK 嘅，而且佢个啲大家知道唔系套套，我哋都会睇啦。点解我特登睇咧？就因为佢好似应该系第一套用电竞做主题嘅动画，漫画就有咗啦，但系动画就好似系第一套嚟嘅。咁啊，姑且睇下佢表现成点啦。因为日本嘅电竞其实点讲咧， 从来都捞唔掂。可以咁 职业电竞一路都捞唔掂啦，但系业余电竞其实几旺盛嘅，几得意嘅系一个。 唔系应该讲就佢有好优，佢有优秀嘅电竞选手，但系佢嗰个行业捞唔起。 系啊，咪话佢冇佢职业搞唔掂咯。虽然啦，其实而家我哋上次都提过啦，职业嘅电竞咧呢几年接近10年啦，咁其实都系发现原来都系靠啲冤大头嘅啫，咁可能系其中一个原因啦。日本企业嚟咧边度会同你边度去同你有冇抌一抌钱啦，咁啊估咁啊睇一睇，咁啊睇下佢可能佢会展现嗰种电竞可能系日式嗰种，咁可能同我哋见开我哋有少少唔同，咁啊而且调翻转就算一样都冇所谓啦，动画都冇做过，咪睇佢做成点咯，咁样咯。 咁好啦，咁顺便讲埋啦。咁之前我介绍过嘅《若屋之一言》，咁咧就10月21日播放，咁咧又好电影好流行啦。第一集就10月21日嘛，一集就一口气播3集， 即系叫做咩咧？你第一集未入正题啊？我播够两集，两集都未得，三集，跟住俾人吐，已经有人吐槽佢就系、是：你咁搞法，你迟早入咩咧？第一集就播两个钟头，播你入正题为止。我谂呢个唔系好事嘅，不过算啦。好啦，跟住下一个先。 光美呢单 就我其实几微妙嘅，因为光美有男子，其实光美咧就系、是、一直以来啦，直到今季为止都系全女班嘅。咁光美第一个小正太做啦，光美咁就有个家长带佢个仔去，即系佢着嗰啲光美衫影相嗰啲啊。点、知会场嗰啲影相会里面会场面冇男性光美衫，那个僆仔，咁、那个僆仔，咁、那个细路仔就好伤心啦。咁佢阿妈就投诉。 即系其实咧，佢个嗱，我唔肯定个细路到底系咪中意嗰位男嘅光美啊。不过系有紧呢类咁嘅活动啊。咁你如果系以变咗以前嘅话，咁全部都系女仔衫嚟噶嘛。咁你个男嘅梗系会有少少奇怪啦。咁但系咁既然今次即系现在咧，应该叫做系有男嘅光美，咁佢咪可以理所当然咁着件男嘅光美衫去参与活动咯？本来是这样的嘛，结果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是大会疏忽啦，定是根本没打算这样做啊，定是觉得不会有男人来啦，定之类之类。总之他就四个主角就缺了一个，就是缺了男性的男的位置，那结果变成他就很尴尬，要么他就真的穿，可不可以叫真的穿女装，因为那位都其实是咁啊，总之就是搞到佢好尴尬，咁啊有少少流咯，咁啊，即 咁结果之后又准备翻啦，大会又吓， 咁啊 呢样小事啫，我觉得系 系因为其实光美呢方面咧，其实都好讲政治正确啊。虽然佢讲嘅政府嘅话咧，就唔系大家会讨厌嗰种嚟嘅，咁啊，但系呢度就有少少失算咯。我唔知佢系冇算到啊，定系真系咁啱唔小心带漏咗咁样啦。 跟住咧有一套，跟住下以为嗰单，我以为讲笑。最初睇新闻就系、是、你讲笑啊！你真系做就系海虎真人化，对我哋即系对我哋一代嘅人嚟讲，海虎系力太大全，由肥良嘅影印度到机头四，到咩一百万力量嗰啲咁嘅古灵精怪嘢， 磁场转动啊嗰啲 系啊，嗰啲鸠鸡，因为海虎系鸠嘢大全嚟噶嘛。 嗱，跟住，但系我要提一提各位啊。大家好最喜欢讲嘅机头四啦，系海虎二嘅，所以咧最少要等呢套嘢拍完。OK， 有续集，大家先可以见到嗰一部分，先有机会啊，可能会跳过啊，你明白啦 ？check 到问题，咁啊， 因为海虎剧情其实当年已经俾人话佢鸠噶嘛，乱鸠咁嚟，跟住香港故事，阿肥良话说出香港原创故事，我话香港原创故事真系鸠嘢啦。 而最恐怖嘅地方系乜嘢啦？系电影发展局资助啊！我谂紧你真系冇嘢好做啊！ 佢真认真，喂佢认真噶 啊！即系咁咪睇，姑且咪睇一睇咯，都几咩咁啊！即系因为之前都有九龙城寨嘅嗰个真人版电影，但系嗰套相对正常好多啊嘛，大佬。 但系最紧要就系、是、你咁多套画都唔可以搞呢套。不过算啦，肥良啲嘢，唔敢讲，唔理佢啦。 好啦，咁啊到游戏消息啦， 又系，唉，究竟我讲几次 GTA 六咧？ 呢次类似嘅事件，我哋写之前有一件几乎一模一样嘅事件，又系冲过去 event 度抢麦，然后问 GTA 六喺边度？咁啊，今次就冇个主持人有冇咁精咧，咁啊即刻应你啦，咁啊，但系都系咁样啦。咁啊 ，GameCon 佢呢个系喺佢嘅开场活动度就搞嘅，因为佢由23号到27号啦，吓，啱啱完咗，咁。咁啊，进入咁啊，活动又暂停咗啦，之前有啲咁啊乱入晒咁样噶啦，其实乜嘢？不过就是、 不过等先，我想问一下，今次 GameCon 咧，即系科隆电游戏展啦，最初就流传话需要公布新机，但好似结果都系冇、啊。 阵间先讲，咁啊，咁啊，就另一个毫不意外的部分，关乎 Relink 又延期啦，喺GameCon 嗰边有两个消息，一重咗七啦，一个就系延期到2024年嘅2月1号。咁呢个数系咪坚嘅咧？我都有少少打问号嘅。咁你毕竟明白佢中途咁样拆开咗，然后即系要靠 CY 自己搞。我谂紧即系 CY 自己有几多开发能力，大家心中有数啦。所以佢哋都系摸索住咁样去嘅。所以个时间真系好难估一定嘅。不过调翻转讲就系佢亦都唔争够钱。因为好多游戏咧，唔延期而选择行上嘅原因，好大部分就系老细过钱，过钱啊！即系你再唔出，我哋公司财务搞唔掂，咁 CY 从来冇惊过， 咁佢咪你咪拖又拖把佢，佢即係佢只係做個自己靚仔嘅沙招牌啫嘛。雖然畫面靚就代表佢好玩啦，呢個第一名啦嚇。咁啊，即係佢公布咗個新嘅宣傳片同埋演技，咁啊又撚咗佢咯。我覺得佢呢次個演技都甚至未必係最後一次。咁啊 ，GameCon 本身啦，我哋之前有估過佢無啦啦走去 GameCon， 係咪想發新主機咧？咁啊，畢竟下年中到底都差唔多應該會出噶啦。咁啊，當然啦，老任氣係玩過呢頭公布完之後，好似兩三個月之後就出噶啦。佢唔係未玩過嘅。咁啊，所以佢呢度仲可以係遲少少啊。但係本來預估佢係咩啊？結果咧，佢其實嚟攞獎嘅。 梗系细达啦， 又系细咩？任天堂攞奖杀，梗系杀尔达，而家仲有边只？ 未必噶任天堂嚟讲攞奖，其实我觉得系佢任何佢基本上佢啲 game 一半系可以攞奖，不过就唔讲啦。 2023年个范围啊嘛，即系唔通啱啱出嘅皮克文四，佢会俾佢咩？虽然佢而家销售榜系冠军，即系 咁今不过最搞嘢就系连佢知都又卖翻。跟住仲有最搞嘢，更搞嘢就系点解猫车又红翻嘅咧？ 就因为呢个就即系寒暑假，尤其是暑假，因为时间长啊，暑假到咧啲猫车嘅销量就高，就升上去啦。因为啲僆仔喺屋企打机，咁啊通常你就一部机照顾几个人噶嘛，咁有几多只 game， 阿妈又放心俾佢玩嘅，又系多人可以玩嘅，而又唔会难得太夸张嘅。 猫车咯， 啊就系、是、分手，因为好简单，调翻转，你俾分手厨房俾好发觉啊，俾啲僆仔玩。佢哋玩得明啊？ 陶铁又系陶铁就未出新集陶铁。 陶铁就大人玩噶嘛？屌牙星。 咁系陶铁有僆仔玩嘅，其实之前我呢个讲嗰单新闻啦。 我哋僆仔嗰阵玩啫，但系佢嗰只 game 系俾大人玩噶嘛。 而且当然我之前都讲过新闻啦，陶铁系而家系俾人当做咩日本地理教学游戏噶嘛。 咁啊，即系佢咁啊，扫咗好多啲奖啊，但系啲细报啊，你就费事读啦，就即系太乱啦。咁啊，咁啊，继续都系路人嘅消息啊，都唔少添啊，啱啱都提咗少少嘅小花边嚟嘅，呢个真系小花边。咁啊，上个礼拜个排行榜入边，咁啊，皮卡文四就好不意外地系第一啦，新 game 啊嘛。咁第二名竟然唔系王国之类。而系巴车，一巴提到啦，原因系咁，咁啊再落先系到王国之类， 跟住 Minecraft 啦 ，Minecraft 上长青噶啦呢啲嘢， 跟住大乱斗， 即系后边嗰啲都，我嗰阵时睇咧，即系唔系，其实大部分如果你有留意开咧，就唔会觉得奇怪，但系你睇喺个列表就系 fit 以外嘅游戏啦，冇头十名又系霸榜，依然系霸榜， 佢就未记录咗 Minecraft 嘅， 系啊，因为 Minecraft 就好叫咗啦，咁而家系啲人又话又话好难打，又点，我觉得其实唔识打啫，因为 Minecraft 其实就系好 from software 嘅嗰种高难度游戏嘅，你唔识打就真系打到嗌救命嘅。 有少少系因为当年Elden Ring 出咗圈啦，开始有人留意呢档嘢，咁啊开始突然间发现有个原来仲有嚿咁样嘅叫做咩啊机械对战嘅游戏。 砌机械人游戏 系突然间发现啦，所以今次嘅关注度系比前几代要高好多嘅。 咁大家都见识到From Software嘅难度啦。 啊，咁啊即系我想即系呢啲又即系大家应该预料咗啊，大佬。 即系讲到好夸张嘛，话连最将嗰只机都打唔掂啊嘛，又点咁样。 哦，咁我觉得好正常嘅，老老实实。即系你冇咁样啊难度，你真系唔好玩嘅，老啦。不过呢个就你即系你将好似 VS 系列咁，将佢玩到一个草机咁样，或者玩到格斗 game 咁样咁啊，另一 样。咁另一个唔系咁另一样嘢嘅，阿 Mark Cole 其实就咩啊？砌机，砌咗生物机出嚟，跟住试两嘢，跟住发咗唔啱啊，再砌个。咁但系VS 系列就完全就咩对战游戏打爽嘅，咁两个相嚟嘅。 因为如果你冇难度冇咁上下高，你系试唔到你部机，你系唔系都过到关嘅？咁你唔使试咯，就系要你有不断咁试误，咁你要有得误俾你得噶嘛。所以佢难度唔可能低嘅，不过唔紧要啦。我哋翻翻嚟塞尔达，塞尔达仲未完嘅，咁有单都系小花边嚟，不过几有趣。就呢、这个日本内阁嗰边就发布咗今年第二季 GTP 嘅销售数据。咁啊，大家都估得到噶啦。咁啊，久违咗嘅通胀啊，咁啊令到佢个消费力啊，咁啊皆弱噶啦。你出街出国，所有入口嘢全部都贵到黐筋。佢自己本土都咩咁，即系大家谂到，大家个消费意欲就唔会好强噶啦。咁但系咧，有一个板块咧， 系成个板块啊，系正增长嘅，就系、是、呢、这个半耐久品。所谓半耐久品嘅意思，即系话件嘢系你常用嘅，但系又唔系话你真系可以用成世嗰啲，即系譬如屋房屋就属于呢个耐久品嚟嘅，即系可以用一世嘅。咁、其中入边咧就，虽然佢系佢入边嘅其中一部分啦，但系佢竟然系不具名咁样讲啊，因为咧就五月份有某只游戏大作发售，咁、所以咧就带动咗个成长。咁大家都谂啊，即系五月某游戏大作，唔通系 FF 咩？即系咁啊，即系基本上咧就肯定都可以肯定系晒嘢大噶啦。咁因为咧半耐久品系唔包括 game 嘅。点解就其实好简单，就系、是之前都有提过，任天堂财报都有嘅，见到噶《王国之泪》嘅发售带动咗 Switch 嘅新增长，而 Switch 嘅增长竟然可以带动咗成个板块嘅销售增长，即系我知道呢只 game 好劲，我系冇谂到可以去到咁影响到国家层面级嘅嘢，仲要系去到你哋啲内国嗰啲官员都要去攞特别攞出嚟讲嘅。咁有啲誇張，咁啊想攞出嚟睇一睇，真係冇睇少我呢度嘅程度，真係幾誇張啊！好啦，咁啊繼續都係任天堂嘅消息， 咁咧就係引退啦 ，Mr. Mario 引退啦 ，Charles Martinez 咁就宣布就從 Mario 以及佢其他相關角色嘅話要咁樣，因為佢呢位聲優咧，咁佢一直擔任 Mario。亦就買有其他相關嘅老兒啊、華耀咁嘅聲優配音嘅，咁啊宣布就退出，即隱退啦，即係喺呢個式隱退。咁 應該算交棒啦，要你講隱退有啲奇怪，因為係啊，佢就將個角色交棒，即係有啲角色當年叮當啊嗰啲咧都會有嘅，就係、是個元祖個班底已經太老啦，佢哋已經係唔太適合再去保持翻嗰个声，尤其是 Mario 把声，大家知啦，即系我哋正常人都扮唔到嗰种 Mario 发唔到音啊！大家我问啊，我啱啱想尝试发，系直情系声都发唔到出嚟， 所以佢 嗰种好 年纪大啊嘛，咁佢系 Mario 64开始嘅，因为第一次有配音， 保持唔翻一致嘅声线咧，所以佢就交棒俾下一位啦。咁啊，暂时未知交棒要交棒俾下一位系边个，而佢亦都会继续去嗰啲宣传活动啊，嗰类嘢会出席嘅。不过只不过佢唔再系去为佢配音啫，可能会即场兴之所以声演一两句都唔出奇嘅，但系就唔会再正式为游戏配音啦，系咁样嘅啫。咁所以你话隐退又未到啊，佢配音生涯就未完嘅。只不过系配唔到啲咁可能，即系配唔到啲咁高音嘅角色，配唔快一样嘅，咁咪揾个下一个咯，咁样啦。啊，终于讲完老任嘅相关，咁啊，我哋讲啲微软相关噶啦，咁啊 ，Starfield 啦， 啊，咁啊未，只机未卖噶，9月6号先卖，但系啲八卦就已经传紧出嚟啦。先嗰、那个比较细少少嘅八卦，有人偷跑，咁啊呢啲就基本上唔系新闻嚟嘅。 预咗啦，呢、这个就上次都成个礼拜啦，王内。 啊，咁啊，但系咧偷跑还偷跑，你偷跑就睇准啦，你唔好咁高调啊。又系一样，大家识佢咁样，佢就攞上去我唔记得边个平台啦，就去播佢入边游戏入边嘅片，而且入边有爆雷部分嘅，咁样本来就仲唔系算好大单噶，不过因为大家都知噶啦，呢啲嘢呢啲新game偷跑，然后出嘢啲只嘢哥做嘅嘢咧，就从来都系可以系新闻嘅，但系唔系算大新闻。咁但系后屘嗰度咧就比较特别少少，直接俾人告，俾警察拉鸠咗个条友仔。原因就是告他偷窃 不算是的。 咁啊，然后就不知点解，呢个可能是搜屋嗰时顺便搜埋他持有大麻，因为他所在的地方不合法嘅。咁先唔讲大麻嗰啲啦，就唔好再攞 toss 出嚟啦。咁佢就被话佢偷窃嘅嘢，因为我估计系因为嗰件嘢其实就唔系话啲咩流出品，直情系佢偷喺物流部偷出嚟嘅。咁因为正常咧呢啲石油节鬼佬咧系唔会为咗赚多少少而提早去卖嘢，呢件嘢一定唔系正当手法得出嚟嘅。无论系偷翻嚟嘅又好，唔知点样搞出嚟都好，你都唔系一个合法攞到翻嚟嘅途径。咁结果就可能俾人报警啦，咁结果就拉鸠咗佢啦。咁应该就唔会好严重嘅。咁不过就小城大，我谂都系小城大厦嘢受损噶啦，咁样咯。 只都要做下嘢嘅。 因为偷跑去到出动警察，的确比较少见，即系见就净系哥而家都好地地啦。 好啦，跟住咧就系、是、继续系一啲一间场又都开始，大家开始厌噶啦，就系、是、收购事件，唉，究竟搞成点啊？ 好顺利的话，应该系尾二噶啦。前回提要就系动视暴雪嘅收购案，除咗英国之外，全球都几乎系 O K 噶啦。尤其是大家把手指指向美国，已经 pass 咗噶啦。咁啊，剩翻英国。咁英国咧嗰边咧就好麻烦，就系、是、咧就阿印度仔申伟成佢就已经系打晒开口牌，想行政干预司法噶啦。呢个绝对行政干预司法啊，老老实实，我真系唔知点解冇人孖叉佢啊。咁啊，当然啦，佢系纯粹系开口打开口牌啫，又唔系真系做咗乜嘢，系咪啦？总之就系呢、這个竞争市场家管理局CIB 咁啊 ban 鸠咗佢之前啊，而嗰阵时讲嘅佢原因就系话云端游戏原因。咁而家 Microsoft 就做咗样好，都你可以话算最易啦。你话系云端游戏啊嘛 ？OK， 我而家咧就将我嘅云端游戏授权俾 Ubi， 咁啊唔系网端啦，咁就 OK 啦。即系嗱，我先讲，我嗰阵时已经讲过噶啦。当初话因为云端游戏嘅垄断而唔 ban 佢咧，就已经系完全系黑人问号噶啦。因为咧，各国政府都有咁嘅情况噶。你做咗个判断之后咧。如果判断是错得好离谱，好犯好基本的错误的话咧，系有机会唔认嘅，就系、是、一错到底噶。尤其是有啲咩啲误判啊，即系判咗啲杀人犯，即系话佢系杀人犯，结果佢系无辜啊，嗰啲摆明系无辜啦，要你拉咗个真空啊嘛。咁原本嗰个点啊，继续禁。欧美都有咁嘅传统嘅，唔知点解，即系虽然中国都系啦，所以佢就可能佢要咁样拉唔下尾噶嘛。OK， 你拉唔下尾唔紧要，我帮你做个台阶咁。Microsoft 你做生意啫嘛，你话系云端啊嘛，即系啊，嗰阵时我已经讲过啦，上诉呢样嘢最大好处就系呢样嘢。你话系云端问题啊嘛 ，OK， 咁我即刻喺云端上面让步，对佢嚟讲不痛不痒嘅。而家 Microsoft 嘅云端业务、云端游戏业务啊、云端串流游戏业务啊。有乜嘢？ 冇， 唔好意思啊，连我哋都勾唔出嚟啊！即系咁嘅情况之下， 因为 Xbox Pass 唔系云端业务啊嘛。 吓，其实佢有嘅，其实佢Xbox Pass 唔算云端串流， 佢只系买，只系要下载落嚟啫嘛，系咪云端版啊嘛？ 系，其实系有少少嘅，但系真系连鸡毛蒜皮都算不上嘅。咁佢话哦，佢原来咁，咁我将佢打散佢，咁咪 OK 咯。咁所以佢而家就败俾一个另一个，咁啊最少有喺佢自己嘅业务都有两件啦。你冇错啦，咁咧呢个英国佬，大家假惺惺，大家都知噶啦。咁佢你今次提出嘅系新嘅申请嚟嘅，咁所以咧我哋系会设咗个新嘅申请去考虑嘅。咁你旧嗰个咧，我就 ban 鸠咗噶啦。哇，真系虚伪到咧，真系英国佬嚟，你绝对英国佬讲嘅嘢。 唔系英国佬， 总之佢就系话 即系 唔系话嗰啲咩上司 ban 咗你 proposal， 然后叫你改句啊？佢改咗几粒字，然后佢怼个新嘅 proposal， 佢话呢个系新嘅 proposal 啊！我之前 ban 你一个，依然系我英明神武嘅决定嚟噶。呢次呢个新嘅，我就再郑重再考虑过嘅。咁基本上咧，嗱，虽然我上次就翻过车啦，但系佢呢种咁嘅讲法，根据我认知嘅英国佬嗰种虚伪嗰种讲法咧，应该就纯粹系俾自己下台阶。系啊，我当初个戇鳩决定咧系冇错嘅。呢但系咧，既然你见到个新嘅出嚟，咁我都要重新考虑过你嘅，即系就咁样回事咯。 直接 搵 个妖 佢，有英国佬嚟，我第一识佢哋咩？真系 好啦，跟住讲下咧，有啲桥我唔系 PSP 再临， 即系 就冇讲错啊，即系 PSP 啊。 你简称叫 PSP， 我简称系叫 PSP， 应该冇分别啦。屁啦！ 咁 即系嗰个咪咪 系啦，咁就之前讲过啦，用九极手将一个手掣拆开两边，跟住中间把 tab 冚落去，搞掂。 咁我又要吐槽啦。嗱，如果我冇搞错，应该系同一位啊，系同一位又乱咁吐槽嘅嘢，即系就话掌机系掌机啦，讲咩远端控制器吓、你到底有冇睇自己写嗰段新闻噶？嗰部点可以叫掌机啊？佢几乎冇运算能力噶。 首先嗱，讲清楚啦，头之前讲过啦 ，Project Q 咁咧，佢而家正式名叫 Patient Portal， 就直接就系咩？一架平板有 WiFi 能力，可以串流去你屋企嘅 PS 五里面玩，但系唔可以装游戏，亦都冇个独自运算能力嘅。 应该系话佢嘅运算能力仅仅系够佢去串流个影像方面嘅运算啦，就而唔系我哋处理我哋游戏嗰边啦。 跟住咧。就60 FPS 1080p 就八寸 LCD 冇蓝牙，即系佢用3.5寸耳机插筒，咁 最好似1,600蚊啫，佢1,990美元，即系当我当佢我俾咗佢啦，1,700蚊啦。唔贵，比我想中平，以 Sony 嘅标准嚟讲，但系佢话佢嘅手掣系同 PlayStation 5嘅料系一样嘅，即系话好乸容易坏，坏咗点啊？掉咗佢，买个新嘅。因为但系好多人都讲过啦， 旧嘢系伤咗上去，冇拆唔出嚟嘅。 因为其实好多人都讲过嘅，PlayStation 5啲手掣超级容易，即系话只要你勤力啲玩游戏嘅话咧，就好容易玩一个，系消耗品之中最比较严重嗰种嚟嘅。 唔紧要啦，都冇乜消耗嘅。 唔系啊，咁如果你讲，即系如果你打 Elder Ring 啊，你之前打 Diablo 5嗰啲啊，真系，你只要勤力啲嘅玩一个噶啦。唔系点解成日特价 PS5 啲手掣就预你玩坏，买定几个喺度扎仓啊嘛。好啦，而家咧就由几嚿水变1,600蚊，咁呢样坏咗点咧？买个咯，咁平，但前提系。 嗰嚿嘢咧，个名啊，我真系非常地吐槽，即系我眼残加英文唔好啊！我第一次睇嗰时 PSP 系 PSP 啊，讲错啊！ 即系佢呢题又叫 portal 心啦，我知英文唔好，即系传送门嗰个 portal 或者系门传嗰个 portal， 而 PSP 嗰个咧系 portable 啊，应该系咁大概系咁样读啦吓，多咗个音噶咋，即系我即系而佢仲要系 PSP 即系 portable 嗰个啊。即系手真系掌机嗰部嗰、那个咧，喺入边嗰个字系有齐晒 P O R T A L 嘅字嘅，佢真系多咗几粒英文字切冚咗落去嘅上面嗰阵，哇！我真系我都冇乜有咩分别咯、啊。我睇咗好几次，我先发现啦，原来两个唔系同一个字嚟嘅，即系可能佢想食呢个 get 啦咁样啦。即系而佢冇蓝牙原因，我相信因为佢蓝牙嗰部分要攞晒去做串流嗰边，因为大家都知道呢类嘢最惨最惊嘅部分就系延迟，但系蓝牙系有个低延迟嘅技术噶嘛，佢可能攞咗去用，咁咪俾唔到你咯。即系同以前老任嗰阵时 Street 啊，都系冇一开始都冇蓝牙支援噶嘛，佢有蓝牙装置噶，但系佢唔支援蓝牙耳机，应该系类似嘅原因嘅。咁啊，后屘唔知道点样搞掂咗啦，咁所以呢个嘢应该有佢嘅原因啦。而佢咁样阉法咧，就系为咗令到佢可以出到呢个价钱。因为如果1,600蚊，我先唔理佢左右嗰两嚿奇尼西先 ，Sony 嘅低阶平板啦，其实系我觉得系有市场噶，即系等于佢索尼索路成啦。 唔系就佢问题就系除咗 我锯鸠咗，我直情锯鸠咗个手掣落嚟。 但佢 当佢平板咁样， 佢唔系平板嚟噶嘛？佢而家只系一个， 佢咪锁晒呢啲嘢咯？我睇几时有人破解啊？即系不过虽然破解咗，都唔系真系好乜嘢。你双你做嘅真系大啲咩？所以佢 依、這个佢咪都系嗰句啦。依、這个系完全太阳能电筒嗰个理论嚟噶嘛？有 PS 5就玩到啦，咁你冇 PS 5咧就玩唔到咯。嗰只咯，太阳能电筒嘅理论嚟噶嘛？呢个系，唉，真系。我唔敢话冇人需要，咁有啲人屋企真系需要，可能即系咩抢电视啊，咁你屋企得部电视机，咁你屋企人嚟睇电视，或者攞嚟打 Switch 嘅话，咁你想 PS 5玩 game 点咧？咁你买呢个嘢有你啊，我知道系有啲人需要呢个嘢嘅，但我唔会觉得大多到需要出呢件产品咯。 我好认真讲句，点解唔用佢 Sony 自己只电话嘅串流功能咧？有噶、哦，存在噶、哦，本来就。 贵啊嘛，千几蚊啊嘛，而家呢个千几蚊啫。 你本身你部电话噶嘛，我谂大家唔会冇电话噶嘛。你用翻 Sony 个 app， 咁咪搞得掂咯。 咪咗， 即系当然佢可能会延迟低啲啊，之前有啲咩优化先之类咯，唔知道。 咁系够嘢啦。 啊，总之就系、是、买一个真系厉害。咁啊，继续其他嘅真手机啊，应该叫掌机啦，冇同电话啲捞乱咗，真掌机啦。咁啊 ，Snapdragon 之 咁啊呢、這个先嗰呢个系唔系真系一部实机啊，而系高通新嘅 CPU 亦加 GPU 啦，大家个个都系嗰嚿嘢嚟噶啦，大家明啦。出个新嘅专货游戏的，咁啊我唔知佢系咪因为妒忌 AMD 啦，因为无论系 Mini 或者系 Steam Deck， 其实都用 AMD 嘅 GPU 嘅。 但有啲唔同喎，因為高通嗰粒 CPU 又同佢又唔同，人哋嗰粒基本上係典型 Xbox 係 CPU。 係啦，我正想講一樣嘢，但佢總之佢出咗嚿咁嘅嘢係貨你遊戲用的。雖然我諗緊，喂，好多高端電話都係話遊戲手機㗎啦，你 ROG 啊嗰啲都係㗎啦，即係咁啊，總之佢話係就係啦。總之就係話我哋一直再專門啲優化嘅，咁啊主要咧就係喺 GPU 嘅單元再塞大嚿啲。大概是咁样，佢依然是用啱结构嘅。 咁已经系问题啦，因为其实而家所谓嘅掌机，其实就只不过系咩咧？低功耗 Xbox chips 收入部机度，然后可以打 Windows game 嘅啫嘛。即使系Steam Deck， 佢唔系行 Windows， 行呢Unix， 但系都系嗰类嘢嘅本质上面。 系啊，咁咪两种考虑方法咯。一个就系将 lookbox 劈啦吓，向下压压到落去，手拎得住，唔会太酸嘅重量。另一个谂法系调翻转，将电话向上听，向上谷谷谷谷谷谷到去比一般电话仲要劲嘅程度，因为佢 GPU 应该系大家 double 嘅，直接将个砌堆啊堆到咁嘅程度。一般电话咧咁细部嘅装置咧就顶唔顺嘅。咁但系你呢类手机咧，其实系允许你放风扇嘅嘛，正常地放风扇。先讲唔好同我讲 ROG 风，嗰、那个真系特例嚟嘅。佢所以佢整个咁样令到佢游戏性能再更加提升，想食呢一步。咁啊呢个你要突然间横空中间出咗嚿嘢啊，咁啊上下都想夹佢，夹光佢。我个人嘅睇法就好简单嘅啫，你搞掂你嘅啱嘅结构先讲啦。由啱转叉八六呢个问题系死症嚟嘅，你 X 八六 讲咗好多年啦， 系啊。即系你要班友仔特登整嚿嘢去转，要哇我就你自己搞耐，你自己搞掂个转译问题啊！你搞掂嘅，好似Steam 咁，你搞掂 Linux 个转译问题，咁咪冇简单啲咯。但系嗱，要明啊 ，Linux 转 Windows 咧系相对简单啲，因为大家都 X86 结构。 嗯、 你啱转咧，你睇下 Surface Pro 啊，嗰部咁嘅死人嘢行起嚟咩动作，大家第一心先好明噶啦。 而家好多 game 都唔支援嘅嗰下。 即尤其是系玩 game 部分啦，其他嘢就做好可能好少少。咁你见就算系 Apple 啊，佢话开始支援游戏啊，都系好少数嘅游戏开始先有啊。呢、这个难度系非常之高嘅。咁你高通自己搞唔搞掂咧？我话抱疑问嘅。咁但系佢既然佢拱救出嚟，我觉得你最终都变成一个再劲啲嘅打机电话。我谂佢都系落唔到，走唔出你个电话嘅命运嘅咁样咯。好，咁都系呢、这个就真系电话啦。咁顺便睇一睇啦。咁虽然我哋好少提。咁啊 ，Google Pixel 咁呢个应该系意外嚟，我相信系因为佢跳咗8 Pixel 嘅出嘅策略通常就系先出旗舰，再出平价版，即系出完7出7 A， 7 A 就系平价版嚟嘅。虽然7 A 其实我真系唔知佢有讲咗几多嘢，咁啊，但系呢次就可能系吸取咗呢个教训，7 A 系严重影响个7嘅销售，两部机差成倍嘅价钱本来。今次咧就系喺Benchmark 啲网站啊。出现咗一件疑似系 Pixel 8A 嘅系 8A 啊嘅数据，然后见到个数据相当地难睇，咁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啦，所以因为佢要区分翻，可能8好劲嘅，但系 8A 就唔掂，因为佢个阉割版嘅 Tensor G3 Tensor 嘅 CPU 本身嘅性能，我哋传统性能就向来都唔见嘅，系佢嘅旗舰系只能打到人哋嘅中间嘅啫。咁当然佢攞咗个部分就系佢你听个名字就知啦 ，Tension 啊呢个名呢、这个字啊就系将来运算嘅意思。佢就喺嗰方面即系主要系 AI 运算啦，嗰边咧系特别强嘅。咁但系你强还强，系用到先得噶。所以扣呢扣路，因为你粒 CPU 系咁大噶啦，你有 SOC 啊，点都系咁嘅 size 噶啦。你分咗啲俾 AI 度，咁其他图形啊、传统运算啊嗰啲嘢咪少咗咯，咁个效能咪低下咯。咁可能亦都系佢砌唔到咁解咁嘅咩啦。总之而家见到就系好难睇。咁唔知系因为到底 Tension 依然系搞唔掂佢个性能问题嘅取舍问题啊，定系佢阉 8A 阉得过分，阉得好夸张，所以搞到佢个数字好难睇呢，唔知道。总之就系见到啲咁嘅嘢，咁睇下。因为而家调翻转啦，以前咧好多 friend 都问过个问题，我想买手机，我买唔起 Apple， 唔好问我 Apple， 我唔想用 Apple 生态，但系我亦都唔想用大陆厂。我亦都讨厌 Samsung 或者韩国机啦，系啊，通常都应咁减去法之后，你就只能揾 Sony。咁但系 Sony 就佢个信仰价值都唔平嘅，其实唔平得个 Apple 嘅，你又明白佢部新机而家都唔可以叫新啦，因为中间啱啱出，系同部 iPhone 一样价噶，系成皮嘢噶大佬。 咁明白，咁有句 Sony 信仰税从来都系贵噶啦，你又唔想用韩国机，又唔想用大陆机，咁你用咩机用啫？ 好多人系隔山去发之后，咁当然仲有华硕嘅，咁问题就系佢一刀三制嗰下，大家都仲记得噶嗬？呢、这个刀价小篇噶，我结果大家就好似咩咁。咁所以咧，Google 就算是一个主要你唔追求极致性能嘅话咧，其实一个相当高价性比嘅一部机嚟嘅，而佢其实都抌咗好多心机落去啊，哪怕系因为就 AI 而令到佢嘅性能扣咗之后，得到你 ignore 咗 AI 嘅部分，当佢一个中阶 CPU 嘅机嚟讲咧 ，Pixel 都系一个好机嚟。我用过一下，即系摸过一下，因为而家手上有部3喺度，咁其实真系几咩啊？佢真系几俾心机啊！呢个 Google 亲生仔系真系唔系浪得虚名。咁但系佢后面如何就唔知啦。咁样啦， 好，咁继续都系手机，都系电话嘅 硬件相关资料啦。 好啊，另一个亲生仔 Samsung 嘅射手座2400，我真系唔识读佢嘅英文啦，我叫佢射手座算咯，2400。咁啊，因为上一次咧，佢就用咗8Gen2，因为 Samsung 嘅电话咧，旗舰电话好得意咧，就系咧会有两种同一部机啊，同一型号啊，又有两种唔同嘅 CPU 嘅。同一个情况咧，喺 ROG Phone 入边咧，其实佢会唔同名嘅。ROG 六就用高通嘅 ，ROG 六 D 佢就用联发科嘅。咁佢呢度咧，譬如就唔系嘅，都系叫同一个，都系叫 S21、S21、S22、S23、S24咁样去嘅，叫旗舰级旗舰电话啦。咁23咧系冇佢自己射手座版本嘅。咁唔知系咩事，大家都唔知咩事，系咪话哦佢终于唔玩自己咧？咁佢而家跳出嚟 ，no， 并不是这么回事。我哋会用自己自家嘅嘢，下一代 S24会有射手座2400同埋八张 three 嘅 CPU 两个版本。咁会唔会好似以前咁，又系欧洲呢边用佢 cheap 啲嘅2400？咩系啦？咁样会唔会系咁咧？好有机会，因为佢之前都中意噶啦，将射手座分俾欧洲呢边同埋嗰啲非洲啊啲落后地区，即系睇唔起我哋啦。咁样佢自家嘅亲生仔向来都系 cheap 啲嘅，但系如果你要唔买佢嘅，譬如我喺欧洲，我要买高通版嘅，我要唔知边度走旧水货翻嚟，我欧洲搵唔到嘅，就搵到行啦，最主要咁啊，你冇行啊，好麻烦啊嘛，咁啊，即系佢嗰度咧就系、是、一个依然系一大五中四细，咁就比呢、这个希龙八晶二就再多咗粒，堆到几多嘢啊？咁但系你 Samsung 你自己唔系唔知你自己嘅制程，佢用嘅系佢自家四纳米技术啦。咁大家都知道 Samsung 嘅制程个良率同佢个发热率同佢个漏电能力，就我哋都讲咗好多年噶啦。所以点解射手座向来都系次一等嘅，就系咁嘅原因噶啦。咁你就得搞唔搞得掂啦？真系唔好意思，我只能讲我非常地不睇好。即系可以用高通版，你就用翻高通版。虽然你用因为毕竟呢个 Samsung S 系列都好多人中意用嘅。虽然我系我哋话唔中意用 Samsung 嘅人只系部分嘅啫。咁啊，总之你要用 Samsung 机嘅，咁啊放心啦。香港嘅应该系高通版8Gen3嘅。即系顺带一提啊，佢应该系原本有打算，即系上一代啊，即系应该有打原本有打算 S23系有打算用佢自己核心嘅。点解咧？因为上一代再即系佢嘅上一代系叫射手座2200，对标嘅系8Gen1，而呢一次射手座2400对标就系8Gen3。咁对标8Gen2嗰个嘢咧，应该系俾人鬼引咗，可能系差到真系攞唔对唔到人哋8Gen2嘅效能，因为8Gen1嘅翻车啦，叫做又热又慢又剩咧，咁你个射手座可能仲写顶得住，可能系咁样啦，我唔知道佢点，咁啊，总之就自己睇下啦吓，应该同大家都冇太大关系嘅，同大家有关系嘅佢喺度 display 卡相关嘅，几乎相同时间 ，AM 呢个边咧就出呢个 FSR3第三代，咁宣称 FPS 可以提升 3.4 倍。咁当然大家知道呢啲数咧就煲水嘅，即系最理想嘅状况之下，唔知道点样跑出嚟，总之系你跑唔出嚟嘅数嚟嘅。咁啊，但系你大家谂啦，即系对个半都接近两倍嘅效能提升，咁啊都几恐怖嘅。即系你譬如你开60fps 去开完之后，可以去到100几、200fps 喎，系几夸张嘅。不过提一提各位 ，FSR 同呢个 DLSS 系完全唔同嘅技术嚟嘅。即系两者其实理论上可以并行，即系当然佢哋有地方会抢啦，但系佢两个唔系同一样嘢嚟。咁啊，佢最主要嘅就系、是、其实同呢个 DLSS 3.0 一样，就有一个保证技术。但系咧两样嘢，第一佢嘅保证技术就唔系隔篱厂 N 厂嗰边，唔系嗰只完全唔一样嘅生成原理，系比较接近旧式嘅保证技术，即是话电影啊，你播嗰阵时啊，将前一帧同后一帧。去估计中间个晶长成大概长成乜样子，即系旧嘅 DSSL 都有用到咁样类似嘅技术嘅。呢个系比较旧式嘅技术，N 几嗰只咧唔系咁样做嘅，佢系生成过程已经做咗出嚟，所以佢个延迟系唔会大幅提升个延迟嘅。咁啊呢度入边咧就相对就可能会出现咁嘅情况。咁佢用一个反强子，即系将个油系由低用反强子形式去运算到高分辨率呢啲嘢，提升到60%嘅效能。咁佢咁讲佢咁讲，我咁读啦，因为未出街嘅。咁睇起嚟就好似几劲， 咁啊，最少等到呢个 AMD 嗰边就冇咁难睇啦，叫做你知阿亮而家老实手嗱，先讲我系基本上唔可能用 AMD 嘅 display 啊，但系你 AMD 太弱，就会见到而家你40系我讲咗半年，数咗系半年啦，大家听住我数咗系半年咯，即系佢嗰啲4060哇，真系臭卵到咧，即系可以输俾3060 Ti 啊，匪夷所思嘅事。你 AMD 太唔争气都会出咁嘅情况，咁但系啊，咁啊当然啦 ，FSR 因为系咁，佢都有个优点嘅就系、是。全部下放，唔会话你淨係限定你最新嘅 display 先用得。咁呢个 AMD 呢方面呢就向来比较佛心少少嘅。咁当然都关于技术原理事嘅。咁我唔记得上次讲啲 AS 嗰啲有冇提到啦咁样。咁唔紧要，因为我哋而家要讲。咁你出3啊，我出 3.5 喎。NVIDIA 嗰边亦都几乎同一时间就出呢个 DLSS 3.5。而最特别嘅地方就係、是、全部 NVIDIA 嘅 display。都可以用 DLSS3.5， 唔似呢个3只能喺40系用到。咁原因其实系关于佢运算单元嘅分配问题嘅。咁4.0 入边个流处理啊，我唔记得叫乜嘢嘅处理，即系货你DLSS3.0 嗰个运算单元啦，佢大细系30系嘅10倍。所以如果你就算将佢夹板车内30系入边，将3.0车内30系咧，佢个性能运算提高系。非常之少，甚至开倒车嘅。官方咁讲啊，老王系咁讲啦，我唔知道实际系咪啦。总之佢就咁得啦。咁佢但系呢次咧，就因为佢只系改善咗呢个光线采集嘅效率，咁啊有 I 性能再嚟提升，即系你开完 DLSS 3.5 之后咧，会比以前开 DLSS 3.0 会再个 FPS 再多少少 I 咁多。佢因为佢今次主要唔系喺呢度，佢系叫做画面靓咗。即系令到佢降噪啊，动态帧嗰阵时，令到佢个画面个鬼影嗰个咧问题，伪影嗰啲问题冇咁严重。佢主要系修复呢啲问题，唔完全系攞嚟货你再即系开完嗰啲 S 就跳飞天啊嗰啲嘢，唔系今次唔系。咁啊，所以佢相关嘅嘢咧，亦都可以用于呢个 DLSS 2.0相关嘅技术上面都用得到嘅。所以咧，你系可以开 2.0 加 3.5， 但系开唔到 3.0。如果你用30系以下嘅。就会出现咁嘅情况，咁入边详细原理咧，我讲完，大家瞓着咗啦，其实已经想瞓嘅啦，咁啊，所以 我瞓咗啦，因为我依完全我依完全唔识技啲技术盲嚟， 你踢嘢啊，毕竟系即系我衰衰地都叫做做过手机 game 啦吓，呢啲技术嘢就比较有兴趣少少，咁啊唔计 啲技术捻。好啦，咁讲下啲唔系技术嘅啦。 咁啊，啱啱嗰阵，仲有技术，仲要系好系我开我嗰行，就系啱啱讲过AMD 点解我系唔可能拣 AMD 嘅最主要原因就系画图 AI 绘图，因为 AMD 嘅如果佢减粗去车落去，即系 automatic 嘅一，即系而家大家最流行嗰个用嚟画图嗰嚿嘅话咧，其实佢个效率系非常之差嘅。就算你攞最旗舰嗰张，好似系7900XTX。到效果连3060 Ti 都不如，即系个速度系慢到咁嘅地步嘅。就不过又唔系佢张卡唔掂，系个驱动嘅问题。咁咧，呢次咧佢就选择咗同呢个微软合作，唔再用翻原本 Pivot 嗰边嘅环境，改用 Microsoft 对应嗰嚿嘢，我唔记得叫乜春啦。总之就系佢求助于 AMD 啦，两蚊叫啦。咁样结果咧就系、是、个效果系10倍，运算速度啊，计图嘅速度。提升咗10倍，甚至可以同呢个4080打个有来有回，80啊，唔系90啊，打个有来有回，咁啊算系真系好夸张。咁当然佢原本嘅性能咧，其实系应该系同4080打个有来有回先啱嘅，原本应该系咁样嘅，即系需要系驱动问题，但系大家都知道呢个 AMD 系驱动起家，大家都知噶啦。咁总之佢而家就Microsoft 帮佢搞掂咗佢个驱动问题。只要你肯唔用 automatic 1.1.1， 咁就可以有甚至系超越咗4090嘅速度嚟嘅，甚至可以系咁。当然，如果你用翻 automatic 1.1.1 嘅话咧，咁你有翻4080咁啊算对得起佢个价钱啦。你要明白7900XTX 嘅价钱系平过4090一大截噶嘛，咁所以咧咁都算系一个有几有价性嘅嘢嚟嘅。咁啊，当然啦，咁呢个定会唔会咧？我有少少隐忧，作为一个用过人，我就1.1.1就系、是。我哋呢个成个社区都系用 Pivot 嘅，所以我知道理论上系可以用 Pivot 嘅，咁但系出嚟可以可能佢 work 嘅，咁但系其他插件啊嗰类嘢又 work 唔 work 咧？我真系唔知道啦。老实讲，我冇试过，即系软件方面又轮到唔系我嘅行啦。即系等于我点解一路都用 Firefox， 因为佢个拍片好丰富， 当年一路都是这样原因，因为他拍烟很丰富，用开拍烟，到现在就不是这回事了。就是因为这样，他可不可以对应到非 perfect 环境，对不可不可以对应到其他东西呢？不知道，因为毕竟这个是不断更新的东西，你只要有人不肯同你更新，或者更新得慢一点的话，那么你就已经输了大致了。但是如果你不好彩买了 AMD 的 display 又想试下嘅，咁不失为一个好消息嚟嘅。方法就自己抄啦，我真系，即系你如果呢嗰啲抄唔掂嘅话，我相信你都搞唔掂呢啲其他嘢噶啦。 好啦，咁就讲咗好长好长，咁我哋分开始唞一唞先，下一 part 继续。